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欣奇乐活玩家。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咁啊？好似咧啊，每过十年啊，尤其是即系啊，当你过咗我谂二十岁打后啦吓，即系去到咩29+1啊、39+1啊，往往造成嘅已经唔再系一啲嘅即系期盼，反而系一种嘅压力同埋恐惧啊嘛。 系啊，可能再早少少咧，去到18岁要拎成人身份证咧，尤其是我哋啲少女咧，总会遇到呢个难关。好多时佢哋 18岁已经有唔系啊？ 我过18岁，我就唔会再。俾人睇我的身份证啦，我真系遇到多妹妹系会有咁嘅恐惧。会咁样 噶，哇！ 系啊， 18岁咁早，因为我18岁嘅时候，其实我都仲即系好多期盼， 仲系一个薯仔嚟嘅， 仲会觉得就系话，喂，我终于踏入成年啦，即系咧好唔介意俾人知，我仲好想人知道就话我已经18岁啦，我系成年人，即系我要做啲成年嘅嘢。 例如咧， 例如即系有啲人真系会，我自己都系嘅，入戏院睇3级片， 庆祝下， 庆祝下， 买支啤酒饮， 系啦，你。会即系 show 张 ID 出嚟，咁嗰时美国唔得啦，因为即系都系 under 21啊嘛，唔俾嘅。咁但系你入去睇成人电影咧，即系所谓3级片啊，唔系即系成人嗰啲咸湿片，唔一定系嘅。 系嘅， 即系总之个3级制度嘅话，系一定要18岁以上先至可以睇嘅话咧，咁会特登走去咧，就系想攞张身份证出嚟俾人睇。我已经18岁啦， 哦，可以睇啦， 可以睇啦。咁嗱，但系我又真系唔会话好避忌嘅，因为你知有啲嘅女仔咧，真系好似你咁样讲嘅，佢系一搭。入18打后咧，之后每一年生日咧都系愁样嘅，即系咧，我又大一岁喎。但系你讲嘅都只不过19啊、20啊、21咁嘅啫嘛，使唔使每一年庆祝生日嘅时候，即系好似好担心咁？我又大一岁啦。 系，同埋当我真系去到呢个年纪嘅时候，见到啲小妹妹就系担心，哎呀，点算我老啦？我21岁啦， 真系 少年太年轻啦。 系咯，咁大咁我又觉得即系呢一个咧，随住你年纪慢慢大嘅时候咧。可能或多或少咧，你真系会嘅，即系可能19岁嘅时候你唔会，但去到29+1嗰个阶段嘅话咧，仿佛又好似真系会忽然间咧煞有介事咗嘅。 系啊， 即系因为尤其是对女仔嚟讲，好多时候30岁咧，好似有好多嘅 achievement 啫嘛，即系讲紧嘅可能例如话我喺爱情嗰方面啦，即系我希望会有一个稳定嘅男朋友，最好就甚至乎已经系结埋婚啊，组织咗家庭啦。事业方面咧，反而可能就未必有好多嘅諗法嘅。嗱，有啲如果事业心比较重嘅女仔咧，就或者好似男士咁样啦，都系啦。有啲男人就会觉得我去到唔知边个阶段咧，我要即系有某方面嘅成就，咁先至叫对自己有交代嘅。咁我身边啲女仔朋友咧就比较少啲有呢一方面嘅諗法嘅。 系啊，同埋我諗起我中学定系小学嘅纪念册咧，个梦想嗰一栏系写住。30岁前结婚，再加有一仔一女。 你嗰阵时候系咁噶？哇系， 咁当然我而家系同工作结咗婚啦，我真系好爱公司噶。 咁个一仔一女喺边啊？我想问下。 我嘅节目咯，乐活玩家就系我其中一个 仔女啦， 系啦，我中意佢哋嘅， 哇真系，咁但系有时候系嘅，即系我谂细细个嘅时候写过好多嘅梦想啊目标啊，咁即系随住你大咧， 首先你发现呢，即係要达成某一啲嘅目标梦想呢，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即係尤其是唔係话你想你努力就一定会得到。咁同埋呢，可能亦都喺你成长嘅过程入面，你探索慢慢你又发现原来追求嘅嘢呢可能会有所改变都唔一定。咁不过呢就问题就係啦，有时候呢我哋俾自己呢啲嘅死线啊，即係可能你讲緊嘅係29加1又好啊 ,39 加1又好啊 ,49 加1都好啦，你俾自己某一啲嘅死线。咁原本个目标呢是一个动力嚟嘅。咁但係当呢你见呢条死线呢逼近，而自己呢好似即係距离呢一个目标呢 越嚟越远，或者係仲係原地踏步嘅。 係啦，原地踏步啦，越嚟越远我又唔敢讲。如果係越嚟越远嘅话，我相信嗰个唔系目标啦 ,ok? 嗰个系梦想啦，发梦先会有 嘅。咁即係我觉得当你发现自己距离呢一个目标呢好似原地踏步，一路都迈进唔到，又或者以一个极龟速嘅方式去迈进紧。咁你会感到呢係好即係攰呀，甚至乎你会俾自己好多嘅压力呀。 係即係觉得哎呀闪啦，我点都要搵啲嘢捉住咗先去保障自己啊，我都叫做勉强有掂一掂嗰个目标啦咁样。 因为有时候你知呀当你达成唔到呢个目标嘅话呢，你可能会否定自己嘅价值㗎嘛。尤其是当你即係开始大呢，你见到以身边嘅朋友啊，尤其朋友添啦，你知呀一到嗰啲咩 reunion 啊。咁 佢去飲嗰陣啊。 去飲嗰陣啊。总之见返一啲可能好耐冇见嘅亲朋戚友呢，咁你见到面嘅时候，当然其实都关心对方嘅近况系点嘅。你话未必需要一定系比较，但系有时候呢比较呢都系在所难免㗎嘛。你见到话以前读书啲同学仔啊，有啲位有某方面嘅成就㗎喎，有啲家庭生活又好美满幸福喎。跟住你又审视下自己，曾几何时我喺纪念册嗰度就写自己希望第时30岁结婚一仔一女嘅。跟住再审视下自己而家同工作已经结咗婚啦吓嘅。仔女竟然系自己嘅节目啊，咁 啊 系啊，咁都觉得好满足啊，成件事心满意足啊，咁啊即系你会有时候会喺度谂下点解我自己嗰个嘅目标同我即系而家现实追求嘅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同方向咧，而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导致自己唔开心咧？咁我哋今晚咧不如真系研究一下， 系 点样样可以令到自己咧，即系可以冲破呢一个啊，所谓29加1啊，39加1嗱，如果你19加1都有压力嘅话，冲破埋19加1呢个关口。但我觉得其实真系嘅，我谂真系首次有比较大压力咧，应该系29加1个阶段先嘅。 系，同埋我相信咧，点解我哋会对于即系去到29岁先至会有嗰种压力呢、就是因为你头嗰十年呢都觉得我仲有时间啦。 即係9加1嗰啲吓，唔计吓9加1吓，都唔知发生咩事。 我相信系个惰性啦，即係21岁嘅时候唔紧要啦，我仲有9年时间喎。咁但係到29岁嘅时候唔系喎，得返365日可以俾我去完成我个目标，所以先嗰下先至去定自己嘅目标呢，嗰下嗰、那个我諗好似大学要交 paper 嗰种 deadline 要死线之前交呢，要并发嗰个小宇宙。所以其实美国都有一个本书呢叫做什么时候是好时候，其实是一个科学的解释呢，原来逢九这个数字，即是例如19啊29啊49啊这些逢九的岁数呢，真的会令到人的动力是增加很多。因为他是拿了一些数据啦，例如是跑马拉松这样。原来九字尾的人呢是占了差不多参加马拉松人数接近一半。那很多时候还要是很多呢就是29岁先至系第一次报名系跑马拉松，好似我哋同事都系差唔多呢个岁数先系接触自己一啲新嘅运动嘅新尝试。 我嗰时候我醒起就系喺29岁踏入30岁嗰一个阶段咧，我咪同阿即系一个前同事阿罗少啊，咪做咗个节目啊嘛，29-30同学会啊嘛，咁就系正正就系想讲话啊，我哋都系踏入呢个29+1嘅阶段，对于我哋嚟讲，咁即系记录低啊，同埋亦都揾嚟好多。即都是 around 个阶段的朋友一起上嚟倾偈啊，咁亦都即系睇下，即系佢哋以前成长同而家即系已经成长咗啦，喺而家呢个阶段入边有冇即系好大嘅分别啊？当年嘅期望而家达唔达成咧，都系讲呢啲。不过我觉得系嘅，即系我哋往往咧就系每十年一个阶段。 咁我哋咧俾自己即係好似一個成績表咁樣樣咧，去到即係九加一呢一個階段咧，就審視一下自己啊，今個十年究竟我哋嘅生活啊，我哋嘅人生合唔合格咧？咁彷彿就係覺得我應該要有某方面嘅突破。所以頭先阿 Winnie 講咪就係咯，通常去到咧即係九加一個階段咧，我哋想做一啲啊以前冇做過嘅嘢。 係啦，28歲都未諗，通常29歲先覺得死線臨近，先至要去做嘅。 要做一啲想突破自己啊！你話跑馬拉松又好啊，又或者係做一啲以往人生冇做過嘅嘢。嗱，但係點解即係呢一樣嘢唔會發生喺九加一，又或者19+1身上咧？嗱，19+1我相信真係會少啲嘅。點解咧？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嗰個階段咧，我哋仲係覺得我哋前面有好多嘅可能性。 嗯， 我哋有好多我哋未涉獵過嘅嘢，我哋唔擔心咧，我哋冇嘢突破。即係你9+1更加唔使講添啦嚇。咁但係咧，當你讀完書出咗嚟之後，你開始喺社會打滾咗好幾年啦， 係， 你又發現咯，原來個社會係咁，而你嘅生活咧，每日日復日咁樣黑板咁樣去過，慢慢你就會開始即係有一啲嘅迷失啦，就係諗，咦，究竟我嘅人生往後嘅10年、20年、30年，係唔係都係咁樣每日黑板咁樣翻工放工放工之後屋企頭，跟住每日見嘅屋企人都係嗰啲拍拖嗰啲都係枯燥生活嚟嘅，每日都係見面啊，約出街 ，weekend 就可能揾套戲睇下，睇完之後跟住又。各自各回复翻自己嘅工作生活，咁我咁死啦！咁你变咗，喂，我呢十年咁样过，纵然好啦，我当我打破咗呢十年嘅框架，就系假设我系真系结婚咁样先算啦。咁之后咁喺婚姻生活维持啊，各方面嘅嘢，你如果寻找唔到嗰种嘅刺激嘅话，咁就系一路落去噶咯。咁于是乎就去到嗰啲十年关口位，就系咁点算啊？咁我呢十年入边嗰个嘅即系冲破关口，点样冲破啊？于是乎又要寻找咯。 点解听落去咁似七年之痒嘅？ 啊，咁又唔系，你又谂多咗啦，应该。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十年一个关口要冲破，系咪需要好大嘅勇气，同埋要学懂点放低咧？这个真系要先问下 Winnie 啦，因为我觉得女仔嘅感受可能真系大过男仔啊。 系，我觉得尤其是作为亚洲啦，我唔知外国人或者你外国身边嘅一啲朋友去到即系30岁会唔会真系有啲关口？因为好多时我哋中国人都好习惯比较啦，尤其是你头先提到啲场合，即系去新年啊，又或者系结婚啊，去 饮宴 系啦，呢个时候就会开始会觉得，如果女仔喺30岁前未结婚咧，就是一个剩女啊，又或者是你几多岁是一定要进行或者一啲完成某一啲目标嘅。所以我觉得是呢一个概念，唔知关唔关好耐好耐以前孔子所讲，30而立，40而不惑，佢已经将嗰啲年龄咧同你讲咗，嗱，你呢啲岁数咧就应该要咁样做啦。咁但系30而立吓。我哋大而家30岁都仲喺度喺 working holiday 工作假期又换紧人生咁样，咁但系我谂呢、這个即系呢啲好古老嘅说话啦，咁但系我觉得喺亚洲人社会系真系会觉得吓呢、這个关口真系要点都会有少少恐惧，咁但系我就前嗰排就过咗呢一个关口啦，系、 哦、 啦，就发现 即系你不自觉地透露咗自己嘅人生阶段， 咁我又介意分享嘅， 系 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啊，原来过咗嗰一日。其实系真系冇乜特别噶，系啊，仲要回望啊，你慢慢努力啦，咁下年嘅时候咧，你就会都会经历呢个难关噶啦，咁样。 其实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即系亚洲又好啊，西方啊嘅女仔啊，都有嘅呢一个关口位，即系你话系咪叫29+1咧？我就唔可以话即系概括话一定系呢一个29+1呢个30岁嘅阶段，因为咧我嗱啱啱冇耐之前，我都同一个好耐冇。嘅見嘅一個即係中學嗰時候讀 high school 咧、 哦， 識嘅一個外國女仔同學，咁啊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傾開偈啦，了解下近況啦。喺美國啊嚇，有啲即係家庭我接觸過咧，其實比我哋亞洲人咧都唔係話真係差好遠嘅、 哦， 即係對佢哋嚟講咧都係可能 high school 一畢業出嚟之後咧，好想快啲結婚啊，好想快啲生小朋友啊，好想快啲就即係組織家庭啊。咁呢一個女同學正正就是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就有呢一个嘅计划，我好希望咧啊，第时咧 high school 畢業之後咧，就即係書都唔讀，大學都唔讀噶啦。就結咗婚之後咧，就全職做家庭主婦。佢係咁樣樣諗嘅。咁而當時喺 high school 咧，有一個男仔同佢有即係拍咗拖好耐噶啦。咁嗱，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個問題就係喺畢業之後咧，這個計劃咧就唔能夠實行。咁因為呢一個男仔最後尾都係同佢啊，即係分開咗啦。咁而咧都之後咧好少聽佢話再有即係新嘅戀情鋪頭啊，即係彷彿都係好似自己一個人過生活咁樣嘅。咁直至早排啦，咁啊見佢即係啱啱都係過咗生日。咁過咗生日之後咧，咁啊見到有啲人同佢 greeting 喎，咁啊 say happy birthday 喎，咁我有 send message 俾佢啊。咁之後我哋就即係簡簡單單幾句嘅來往啊，即係 catch up 下噶，大家近況點啊。咁啊嗱，了解翻咧，其實佢而家30几岁。都依然是单身，咁但系咧，佢就冇话好失落，即系佢好享受自己 being single 嘅一个人生嘅。咁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我哋倾开咧，我就有一种感觉就系咩咧？其实29+1呢一个所谓嘅压力咧，原来系自己俾自己嘅。即系头先阿 Winnie 讲嘅都系啊，即系你话，好多人又讲咩剩女啊，又话咩咩罗底橙啊，卖正职嗱，呢啲好难听嘅说话吓。但系有时候咧嗱。可能身邊真係有一啲好少數、好少數嘅人會用呢啲所謂嘅稱謂或者標籤去愛嚟釐定你嘅價值，但實際上面其實嗱，我諗身邊一般人都唔會係真係咁樣睇電視劇集，就或者會，但係我唔相信會身邊有好多例如話你嘅朋友啊，又或者係你嘅即係親戚啊，會用呢一種嘅目光話喂佢仲今時今日仲未結婚、啊，跟住就用呢啲個標籤你。我諗即係就算有都係極少數嘅人，但係好多時候呢一個咧最主要嘅標籤係源自你自己，往往就好多時候咧，例如話你29+1，你其實某程度之所以失落，或者你想自己咧盡快去揾到另外一個人咧，係因為你覺得以呢一個好似係自己人生入面咧一個嘅缺陷，或者一個嘅若有所失位咯。咁你好想就填咗呢個窿佢，而當你填到呢個窿嘅時候咧，你就成為咗自己嘅壓力啦。咁但係當咧好似 Winnie 頭先講咯，我一踏過咗個階段，其實你又覺得冇乜嘢啊，人生咪又係咁樣過， 個時間都係會咁樣轉動， 都係咁轉動 变得快或者慢， 同埋反而我听头先我讲嗰个 high school 嘅 friend 讲，就系佢一踏过咗嗰一个嗰一下， 反而系醒咗， 反而系醒咗。哦，原来个世界依然系咁转，而佢身边嘅人冇因为佢踏过咗嗰一下而对佢有另外一种唔同嘅睇法啊嘛。大家依然系咁样睇佢，即系佢如果有拖拍，佢如果有另一半会替佢高兴；佢冇嘅时候，同时之间好似我咁样，我见到佢，哇，佢都好开心，一个人自己喺外国咁样样即系生活，过住佢自己想过嘅生活咁。咁我觉得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嚟噶。 咁同埋其实好多时我哋做 paper 嘅原理一样啊嘛，你好多。有时要赶时间做嗰样嘢，效果未必好好。咁你29岁系希望一年之内去完成到，其实可能你要用几年时间先至部署嘅一件事，例如系揾到一个你爱嘅人，然后组织一个家庭。咁其实咁快去为咗嗰一年，即系嗰个关口而去赶住做一啲所谓嘅目标，而效果，例如嗰个人系咪真系你中意嘅嗰个人呢？或者你哋嘅相处系咪真系咁好呢？咁呢一啲系其实需要一啲时间要去累积，慢慢磨。慢慢认识，咁个最后嘅结果系咪真系咁好咧？呢一个真系要谂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我同 Winnie 某程度都算係比較年輕，因為我哋講嚟講去都只係講到29+1，即係嗱，我唔知啊 Winnie 有冇呢一方面嘅壓力㗎，即係去到39+1個階段咧，對於即係我哋嚟講又係唔係一種壓力咧？我自己就暫時嚟講都唔算有嘅。 你四捨五入都應該要4张啦喎，計 咁你咁樣計嘅話，哇，咁好快喎、 啊。几就到四十啦， 我又真系冇呢一个好大嘅压力、哦，因为我由细到大嘅习惯都系咧，目标又会有嘅，咁尽力实践咯。但我唔会将呢一个目标定为咗自己一个压力啊，即系无论如何点样都好，都要死掂佢，即系我冇呢一种嘅压力嘅。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去到29+1啊，39+1啊，咁我身边有啲嘅朋友，可能佢哋会觉得喺工作上面有某方面嘅成就啊，咁所以都会逼得自己紧嘅。 咁但係慢慢我就會覺得其實唔緊要啊，有時候你即係享受生活啊，又或者喺生活當中你揾到自己真係想做嘅事，而喺生活嘅過程又做得開心，咁咪可以囉。 嗯，咁但係我想知道就係烏嘉倫，你有冇為你自己40岁定下一個目標去希望完成呢？ 其實都有嘅，我成日都因為好鍾意玩玩具啊同埋打機啊嘛。其實我好想呢，我真係 40歲前成為電競選手係咪？ 又唔係，即係唔係呢一啲目標。其實我好想呢喺即係我鍾意嘅範疇入面呢，可以凝聚一班人一齊志同道合嘅人呢 gather 呢一班人一齊去即係追尋大家鍾意做嘅嘢。即係好似你話打機嚟講，我而家都其實做緊㗎。我成日都講話開電競隊㗎嘛。而實際上面我真係做緊㗎。即係我而家喺我自己即係打機一個頻道啦。又或者係可能喺遊戲入面啦。咁我已經係召集咗一班人呢喺一個戰隊入面呢一齊約埋打機嘅。咁即係而家都好難透露太多啦。咁但係嚟緊可能即係如果出面有啲咩比賽嘅話，咁可能呢一班人呢我哋會派一啲代表即係出去比賽咁樣諸如此類嘅。咁如果讲到玩玩具嗰方面嘅话，我又系啊嘛，成日都好想就系话，如果可以自己整一只自己好想玩嘅玩具，咁就开心噶啦。嗱，咁当然呢一个目标咧，唔需要话好远大，即系我唔使话要整到一只咧，好似国际知名品牌嗰啲啊，即 系 好热嗰只玩具牌子咧，即系整到一啲超高 quality 嗰种嘅玩具，唔需要嘅。即系总之系一只我自己攞起上手，我都会好赏心悦目啊！即系简简单单，可能冇咩关节嘅，望下都开心嘅玩具，我都觉得好满足嘅。咁但系嗱，一件话一件啦，即系呢一个过程入边，我谂都要时间嘅。咁目标都有定立嘅，咁我希望可以做到咯，系。 咁但系好多时我哋就会刚才提到啦，玩比较。即系呢个年纪嘅人，你有冇经历过嗰种即系啊，身边嗰啲同学仔个个都有成就啦，个个住大屋、揸靓车咁样，幸福美满。咁当然你而家家庭生活都好美满啦，亦都有自己 嘅事业。好彩我身边冇咩朋友系即系住大屋、揸靓车，暂时我冇乜呢啲朋友。 咁但系都会开始，因为尤其是有小朋友，都会开始帮佢哋未来去打算下，会唔会真系可以储多少少钱啊？可以等佢可以即系学多几个兴趣班啊？咁样样，即系会唔会都有去到？呢个担忧 咧， 呢个三十 几岁。你讲起咧，我就反而即系身边有个朋友最近同我讲起咧，即系我都觉得佢有啲系自寻烦恼嘅，即系因为咧佢就首先就 系 一个女仔啦，咁佢结咗婚之后，咁其实佢都有一个小朋友，好开心嘅屋企都，咁但系咧，咁佢同佢老公两个咧都要即系为糊口啊。就每日就係奔波勞碌啦，咁俾到小朋友嘅時間都唔算好多嘅，咁有時候佢都會諗，唉，日忙夜忙都唔知為乜。雖然呢即係同屋企相處嘅時間好開心，但係佢成日都覺得我就係其實享受屋企家庭生活啦嘛，但偏偏我冇乜太多時間係俾屋企，大部分時間係為咗維持頭家而出去做好多其他就係同揾錢有關嘅嘢啦。咁而相反呢，佢就見到即係另外我哋身邊有另外一個朋友啦，咁佢就嫁咗俾一個呢即係稍微即係家境好啲嘅老公。咁呢佢全職主婦嚟㗎，即係平時呢係唔需要返工，跟住呢又老公搵到錢㗎嘛，咁於是乎又可以請姐姐幫佢呀， 咁司長嚟㗎喎，係 請兩個姐姐添，仲要係。咁跟住呢而家呢就啱啱生埋第二胎，咁一個女一個仔咁樣嘅，咁好開心。咁我呢一個朋友呢，即係佢即係你話佢羨慕又好啊，你話佢妒忌又好啊，佢就會覺得啊，究竟佢呢一個好朋友前世究竟做咗啲咩，點解佢可以咁幸福呢？咁即係佢會有呢方面嘅比較啊。而呢一種嘅比較我就覺得好無謂，因為喂冇辦法㗎喎，咁即 係你又唔 係 佢 人嘅際遇係就係咁㗎啦。咁同埋就算我唔好講話究竟你嫁嘅老公係咪有錢啊，或者點樣都好啦，咁生幾多個小朋友你都唔到你控制㗎嘛，係咪先？即係你冇得羨慕咁多，反而我就系觉得你唔好就系因为去净系睇人哋好而错过咗自己咯。即系其实可能你自己身边都有好多嘢嘅，但好多时候我哋睇一睇到自己嘅不足，就睇一睇到人哋嘅美满咁样样噶嘛。 可以叫你朋友咧打去我哋心灵料理热线啊，等我同 Samuel 一齐启动下佢。 哦，竟然系咁，咁我谂佢自己都睇得好开嘅，理论上应该系嘅，只不过有时候佢都会喺度。即係覺得唉，點解我嘅人生往往有好多阻滯，好多不如意。不過你又諗下喎，其實我相信每個人嘅屋企嚇，每個人嘅人生都有自己嘅 up and down 嚇，即係你自己都會有不如意嘅時候。 咁每個人都要自己諗方法去面對去解決咯，係。 係，即係好似去工作、旅行、假期咁樣咧，好多時都係話要30歲前咧一定要完成呢一個目標。咁當然有啲國家就35歲之前都仲可以去到啦。咁但係當好多身邊好多朋友都真係去完成咗佢哋嘅旅程，再翻嚟啊分享咧，我去咗邊個地方啊，又遊覽到邊啲聖地啊，覺得好開心嘅時候，其實我會諗下啊，雖然我已經係過咗有啲國家去旅行假期嘅年紀啦，咁但係我又唔會因為咁樣而去羨慕佢哋啊，早知我嗰陣就應該係點樣樣。咁因為始終每個人嘅家庭狀況或者想要嘅嘢都唔一樣，咁可能我唔需要即係去外國去即係遊覽下或者學會獨立咁樣，咁可能我更加去希望就係、用我呢一份工作賺到嘅金錢去養起我頭家嘅。咁我覺得相信其實每一個人人生嘅目標唔一樣，即係可能你係希望可以住洋樓養翻狗，咁但係我會鍾意我份工唔係賺好多錢，咁但係我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所以其實好似馬拉松咁嘅比喻啦，每個人都係可能同一個起跑線，咁但係每個人嘅終點都唔一樣，唔需要因为咁样而去唔到人哋嘅终点而觉得有啲戚戚然或者唔开心而觉得咁嘅不安感咯。 我就会觉得其实羡慕我都会羡慕嘅，即系如果你讲紧话哇 working holidays， 即系嗱有啲年轻人我接触过咧，就 系 working holidays 啊嘛，即系佢。未夠30歲去過嘅地方可能比我多嘅。嗱你話唔羨慕啊假，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真係啊，好似我自己都有啲遺憾，就係、是、我嫌我嗰陣時候喺美國讀書，我去嘅地方真係唔夠多。即係如果我當時可能即係平時放假嗰啲位咧，我選擇唔翻嚟香港、 啊， 或者可能喺美國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去睇下，去感受下， 係 啦，去了解多啲當地文化嘅話，咁可能即係嗰種嘅體驗到今時今日嗰個回憶咧，會嚟得更加珍貴，因為你而家。你发现出嚟做嘢之后咧，就好似头先我讲啦，不停有重复有重复，就系、是、不停为工作而工作。咁你基本上去体验生活其实系少嘅。咁所以你话羡慕唔羡慕咧，我都会羡慕噶。我坦白讲，我会觉得羡慕嘅。但系问题我又会谂啦，你羡慕嚟都冇用，因为你已经过咗个阶段啊嘛。即係所以，我覺得，與其你淨係羨慕，就係話，哇，好嘢好啦，30歲都未夠，咁啊已經可能去咗好多地方。嗱，唔係講緊去阿爸阿媽俾錢佢去，即係出埠旅遊喎，唔係講緊呢樣嘢喎，佢都係可能 窮遊青春， 窮遊青春係啦，即係有時候咧翻嚟香港，跟住做 part time， 自己儲錢，儲完錢之後又即係去唔知邊一度，跟住又住下嗰啲民宿啊，即係青年旅社啊，係啊，咁嗰啲跟住玩完一輪之後翻翻嚟之後又儲錢咁，佢係咁樣樣嘅。咁你會覺得啊？当年如果我好似佢咁样，或者我会过佢呢一种嘅生活。咁但系羡慕你替佢开心咯。咁但系你已经过咗个阶段啦，唔好就话啊将佢同自己刻意比较。你依然系可以咧，就系、是、你有你嘅生活继续精彩嘅。虽然你过咗29街嘅阶段啦，咁但系你要谂下，头先我哋讲过好多个10年等紧你嘅，咁唔好令到之后嘅每个10年都有遗憾嘅话，咁我就觉得 OK 啦。 转头翻嚟继续。 乐活大铁人，哇咩事？点解会突然间变咗乐活大铁人呢、啊、 喂，梗系啦！喂，大家好啊！ 忽然间乱入杨乐生同埋洪舒怡，做乜乱入直播室？咩事？ 喂，咁当然因为啱啱就几个字之前啦，就踢完呢个世界杯嘅揭幕战，俄罗斯对沙特阿拉伯，咁、所以咧，我哋都即刻闯入嚟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哋一啲嘅感受先啦、啊、 吓。 喂，咁啊问下洪舒怡先，因为我知道你比较留意个揭幕礼、 啊，系啊， 你觉得点呢？ 我覺得好快完咗啦。 係我喂，的確咧，我都覺得係比較簡單嘅今屆個揭幕禮啊。 簡單但係而隆重係咪咧？我唔知啊。即係你話相比起啊，我諗可能大家期望會多啲 咯。 但係咪因為我諗，即係佢哋就覺得喂，唔好阻住大家睇波啦，快啲嚟第一場啦，唔好等咁多啊。 我咧最初啊，洪舒怡就係咁喺度問我，喂，點解好似仲未開始，仲未開始咁樣咧？ 佢完全唔想理我咯。我10點開始問佢噶啦。 因為我都覺得有少奇怪，其實因為正常一個揭幕禮咧，通常都係。 搞好耐嘅，即系以往甚至奥运嗰啲都系九个字字一个钟， 好夸张，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啊表演咁样样。 系啦，咁但系今次似乎系变咗一个 Robbie Williams 嘅演唱会嘅。 但我记得阿生之前同我讲过，有传言话罗纳度会唱歌。 系啦，系有系有 个佢拖住个小朋友出嚟，我话哇中咗。 唔系因为今次真系有个咁嘅传闻嘅，咁但系结果最后系冇发生到啦。咁只系 Robbie Williams 自己唱咗三几首歌，加埋另外一位俄罗斯嘅女高音一齐合唱咗咁样，咁就完成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开幕礼咁样，都系比较简单嘅。咁隆唔隆重咧，应该都隆重，因为普京吓总统 咁点都会隆重嘅， 亲自到场都睇咗成场波啊。 系咁啊，我谂即系阿普京好开心啦，同埋我谂对于一众嘅俄罗斯球员嚟讲都系好开心，因为你谂下，首先主办国先啦，咁通常主办国都系咪第一场波点都要踢得好好睇底啊？咁大家见到有一个赛果，喂！有所交代，即系你见唔见到一开始咧，场波啱啱开始嗰阵啲球员嘅紧张程度咧，同你去到咧，即系可能完咗大概半个钟头到咧，开始慢慢越轻越放啦，几放松啊！成件事系， 但系去到五比零嘅时候，你哋话即系一路都入波间中都影下普京咁样， 系啊， 都见佢咧 表情都系， 佢去到后面已经好似冇乜感觉咁样。 佢唔系冇乜感觉，佢系唔敢太过即系表现出嚟啫， 表现唔到啊， 系唔系？我谂系。表現唔到出嚟嘅，未必會。 唔係，我驚佢唔太禮貌，因為因為嗰個畫面就係普京喺畫面嘅右邊啦。咁但係沙地嘅領導人都喺左邊嘅。 係。 咁 所以喺正隔離嘅。 係啦，佢的確不能夠太過放肆嘅。 咁每一次入咗波之後，佢都係嗰下即係兩手攤開咧，好似我都唔知點解會咁樣發生 嘅。冇辦法啦，即係我真係咁嘅感 覺。其實某程度嚟講，係咪都係一種囂張咧？其實梗係唔係啦。不過其實我諗，即係你睇今場波咧，你又見到原本即係我諗未開始之前咧，都諗住咦呢場波係唔係都會有得踢下咧咁。咁但係你估唔到喺即係比賽嘅過程入面啊，都見到俄羅斯都係撳住嚟抽㗎啦。 係咪因為咧俄羅斯同沙地阿拉伯咧，的確喺今次世界盃32隊裏邊咧，世界排名係。最尾嗰兩隊嚟嘅，咁特別俄羅斯更加係排第尾添。咁不過咧，我一直都話咧，呢個所謂世界排名咧，都係攞嚟參考嘅啫。因為你係如果亂咁睇一啲國際賽而好輕鬆地大勝嗰啲咧，佢都會計分嘅。咁所以咧，係一個參考嘅作用嘅啫。咁大家譬如今次事前，譬如我今朝都喺晴朗度咧，就同阿國智仁有個牙交，就話我估俄羅斯可以小勝咁樣嘅。係啦，咁我 你都唔敢講太大係嘛？ 因為呢幾場熱身賽俄羅斯係比較差嘅。咁所以 嗰啲係賽前嘅部署嚟㗎，係嘛？真係掉以輕心啊！即係沙阿拉伯就可能咁樣掉以輕心咗。咁 第一場已經有 咁，而的確嗰個場面係幾意料之外，就結果竟然即係比較輕鬆之下大勝5-0。咁同埋呢個5-0咧，對於佢哋之後所行嘅路係幾好嘅，因為嗱成日都話烏拉圭呢組就大熱啦，咁然後第二名就因為俄羅斯同埃及之爭咁樣啦。咁如果俄羅斯能夠係第一場波贏5球嘅話，那個得失球嗰、那個計算咧係有巨大嘅優勢 的，咁啊策略上起碼已經行啱咗第一步先啦，係咪先？嗱，咁但係你其實睇呢一場波俄羅斯贏咧，即係我諗首先除咗喺身形啊，或者喺 真係大人同細路， 係啊，即係大人同細路，因為實在真係喺身形上面咧，即係呢一個沙特阿拉伯係真係輸蝕啲嘅， 係啊， 呢個第一樣嘢係啦。咁其次即係入面兩三位球員嘅表現係眼前一亮嘅， 係例如呢、這個戈魯雲啦，戈魯雲啦，俄羅斯嘅17號嘅球員，咁啊佢22-23歲嘅啫， 係 咁啊。咁場波咧，嗱，你都見到佢因為年輕咧，仍然有少少衝動位嘅。咁但係咧，其實佢控制節奏啦、腳法啦、個大局 波能 大局觀都係非常之唔錯。臨尾球罰球更加係 唔使講。 我諗暫時呢，我覺得佢靚過呢個第四球嘅。 哦，係啦， 即係斯子夫個球嘅咁樣。咁所以呢位嘅球員，大家可以繼續留意啦。不過另外都有個問題想請教阿洪書怡，因為佢都係另外一個身份，就係呢個杏林茶嘅主持啊嘛。因為我哋見到俄羅斯其中一位球員咧，就喺一個呢個迪沙戈夫。佢就自己跑下嘅时候咧，就拉伤咗个大髀底肌，即系左边大髀。大家幻想下，就系你大髀背部嘅嗰个位置咁样啦。其实我想话紧张同热身唔够，会唔会拉亲呢啲位置嘅咧？ 咁点都有机会有关系，但系我觉得踢波嘅话，实在有好多 因素，同埋又 话 佢有 旧 患咧， 系咯。 咁阿生其实嗰个位一见到都紧张噶啦，话唉弊啦，因为佢跑下自己拉伸啊，唉弊啦，佢一定踢唔到落去。咁佢都担心嘅，唔系就系担心话呢一场波。佢话喂，咁嚟紧如果俄罗斯即系继续踢落去嘅话，佢之后嘅即系场次能唔能够参与咧？咁你知啊，对于一个球员嚟讲，尤其是呢咁嘅国际性嘅代表国家队嘅赛，即系如果唔能够踢，其实 係一件好即係難過嘅事情嚟噶嘛，最對佢一個球員嚟講都係。咁啊，希望即係呢一個嘅傷患對佢嚟講嘅影響唔會太深先啦。係 咁，同埋今晚5-0啦，咁對於呢個世界盃嚟講咧，都算係開咗個幾精彩嘅頭嘅，因為起碼入球上咧，咁都係滿足到大家噶，相信 啊。係都幾即係定期地係有個波睇下，入波睇下咁。 其實我想問下，又有咁樣。阿舒怡平時有冇睇波嘅啫？其實你。 世界杯咪睇咯， 即系世界杯，你即系你4年睇一次嗰啲嚟嘅。 我细个曾经喺英国读书嘅时候都有睇下英国波嘅， 即系佢绝对知咩回事嘅。 唔系因为我想话咧，通常都系噶嘛，啲女仔咧睇波嘅时候会觉得有波入先至系好睇噶嘛。 系啊， 咁你而家呢一场都收货系咪？ 哇，好收货啦 ！OK， 咁啊，睇下啦，之后嘅比赛会唔会再精彩一啲啊？吓，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